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1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在每天晚上播出的节目中，节目呢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节目中我们会和大家交流探讨各位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情感问题，您的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有朋友等着就想问问您哈。这是一位女士，今年32岁，她说我结婚5年了，我就发现吧，我和我老公两个人不是不相爱，但是我们俩很多地方都有冲突，我们两个人在很多很多事情上的看法都不一致，也不知道两个这么不一样的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这个有大有小，家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哈，包括这个假期到哪儿去玩啊，两个人有冲突。比如说他想当背包客，说我们俩背着背包，然后应该到这个那些比较荒一点的地方去玩，可是我这儿有孩子呢，带个孩子那么出去玩显然是不安全的，那我希望的是找一个度假的酒店，能让孩子呢在里边什么游游泳啊，晒晒太阳啊，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俩用钱，两个人用钱也会有冲突，我想买的东西他会认为这个不合适不划算，有的时候我想省钱，他又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省的。有矛盾我知道很多伴侣都会有，问题是我们两个人一有矛盾的时候俩人就急，俩人相互就得吵，好像任何时间矛盾最后都没有能够解决，往往是一个人特别不高兴的放弃了，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在家庭当中充满了不愉快。有的时候我很怕我们两个人又会起冲突，所以啊，我就想问您啊，就像我们这样谈不拢经常有冲突，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感情啊？我们两个人相恋的时候我觉得很相爱，那时候好像没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冲突啊，怎么结了婚之后这些冲突都跑出来了呢？再加上现在有一个孩子3岁多了，那我特别不希望的是孩子也受到伤害啊，我不愿意和他吵架，可是我们俩都属于忍不住的脾气，另外两个人的性子都很强，好像各自都有各自的观点，不想再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问问节目中的嘉宾老师吧。 这个其实还挺常见的，就是夫妻两个人经常意见不一致。比如说特别是要共同活动的时候，有的就说这个，有的就说那个。我前些日子做了一个咨询，就因为吃饭老吵架。就是他们每天晚上呢，因为两个人的下班时间不一样，所以就约定好了，就基本晚上就出去吃吧，就不要去再做了。但是就去哪儿吃，就哪家吃，就老有不同意见。 这么小的事儿。 可逗了。然后说这个去哪个馆子吃，比如说要去了一个太太喜欢的馆子，就会发现先生这一顿饭吃的就不开心。就各种使脸子， 嗯 啊，就不好。后来聊一聊，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倒不是说真的因为吃饭去吵，是因为好长时间，特别是太太感觉比较明显，就感觉跟先生的感情互动比较少了。 嗯 啊，所以呢，他就会借由一些意见不一致的事情来爆发。 嗯， 这后边隐藏着很有可能是，被关爱。或者是感情互动上的需求没有满足， 嗯， 然后就是我说这个例子，希望就是给我们来信的这位女士可以先借鉴一下， 嗯， 就往往争吵背后是以感情的需求， 她觉得他们感情还挺好的，那会不会是她有错觉呢？ 嗯，我觉得这个感情挺好的，应该是一种叫我们有时候说话的时候，就这么就爱这么说， 嗯， 就我觉得我们感情还行啊，但就老在一些事情上， 嗯， 不一致。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倒不是说你感情现在已经不好了，可以用不够这个词儿，别用好坏来分。 嗯 嗯，好坏一分容易产生误解，可以说是不够。 嗯， 可能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的互动啊，感受不够了。因为我们反过来讲，你比如说，如果两个人的感情互动是充分的， 嗯， 是足够的，他就容易在不同意见上要么达成一致，要么互相允许独立的存在， 嗯， 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争吵。因为不一致的背后隐藏着是对一致性的要求，你再往后走呢是安全感的需求。 嗯， 就是当我们在情感当中安全感和那种在感情当中的价值感越不足的时候，我们就越要求一致性， 嗯， 越要求对方来符合我们的期望跟要求，这样来证明安全和他足够爱我们。 嗯，对， 所以你看更多透露出来的语言还是彼此的情感互动和关爱不够了。 嗯 嗯，彼此的情感互动关爱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喜欢在一些很明确的事情上来看对方的态度。 嗯， 比如说这事儿听谁的， 嗯， 这事儿这玩上哪去玩，吃上哪去吃， 嗯， 那如果在这种事情上你全都顺从我啊， 嗯， 向我这边妥协，那我就证明哎你还是在爱我的。 嗯， 啊，这样反倒有时候他又不能妥协啊，我想去这儿你想去那儿，又吵到最后其实是想增进感情，结果就变成减损感情的浓度了。 对， 嗯，所以，处理这种事情，我们先从理解开始。 嗯， 第一步一定要理解两个人的行为，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嗯， 这个就会减少误会。 嗯， 比如说，如果我们能理解到两个人的这种争吵行为，其实是在告诉这段关系，他们的情感浓度不够了。 嗯， 啊，那么他们就知道应该在某些方面多做一些情感浓度的建设。比如说，有一些夫妻是这样的，当他们知道了。两个人的争吵是因为情感浓度不够的时候，有一方就会去做妥协了。 对， 啊，他就会愿意去照顾先生或者去照顾太太的需求。 哦， 这样情感慢慢的不就互动开了吗？ 嗯嗯， 啊，你照顾完太太的需求，太太也会照顾 你的需求。 你的需求啊， 对， 就不会像那个两只羊走独木桥，你不让我，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就顶在那儿了， 就顶在那儿了，就天天吵嘛。 嗯 嗯，就这种，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很多，但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都特简单，就是情感互动的不够。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北京市城市广播。 哥哈，一位朋友啊，也是因为小事儿的吵架，都想到要离婚了。就是小事儿吵架。这个在很多伴侣之间都会有，就像董老师说的，也特别的常见。 嗯， 但是时时常常的吵，吵得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没有信心了，就觉得我们俩是不是真的合不来啊？ 嗯， 我们俩是不是真的就不再相爱了？ 嗯， 为什么一点小事儿他就会指责我，或者我就会不开心？有些人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助哈。像这位女士呢，她遇到的问题是这样，她说。我有两个问题很苦恼哈，我觉得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了。就是我和我老公呢结婚4年，总是因为小事吵架。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出去旅游，因为车停在应急车道去买东西，前提是应急不是高速。他说而且呢 买东西之前呢，我老公也同意了，但是因为我这个买东西慢了一点，他就开始生气了。因为这事儿，我就跟他说，难得啊，这是个假期，这点小事儿生气不值得，下次呢可以先和我说，下次你的不满不要直接的生气啊。我都低声下气了，我都这个说了解决的方法了，但是他还是在指责我，我就真的特别的生气哈，一点小事儿都不能心平气和的解决，真的是很担忧我们的未来。那遇到大事儿又会怎样呢？ 大事儿反倒好 大事儿反倒会好是吧？啊，另外他说这个我丈夫呢不喜欢出去玩，我是非常喜欢出去玩的，因为考虑他，我们俩一年都没有出去玩了，而且他变得不爱和我说话了，觉得时间长了都要抑郁了，我觉得生活开始变得没滋没味了。除了我说的这些，其他的都挺好，工作好，出国也会给我买东西，我不知道他还爱不爱我了。如果爱，为什么不考虑我的感受？不爱又为什么会给我买礼物啊？他说谢谢今夜思雨时的老师哈，您帮我捋捋行吗？ 嗯， 我都要想到离婚了。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哈。他这第二个问题我也先说了哈。 嗯， 第二个问题是我不想要孩子，因为我觉得人生不美好，所以不想带孩子来人间。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也老想轻生，我有近八年都是这样想的，如果这样对他也是一种伤害，所以我就更不想生孩子了。哦，这个和第一个问题还真是不一样啊。哦， 但是很相关。 哦，是吗？那您说。 就是如果单第一个问题，可能我的回答还比较宽泛一些。 嗯， 如果再加上第二个问题，我就在想会不会有这位女士她自己视角上的一些问题。 嗯， 比如说她会谈到轻生。 嗯， 不想要孩子。 对。 那么可能她的价值，她的这个人生态度要悲观一些。 嗯嗯。 啊，然后她对人生意义的认定啊，可能不一样。 对。 比如说对安全感的需求。 嗯 啊，以及亲密关系能满足自己多少安全感的需求， 嗯， 可能会不一样， 嗯， 有可能要求会高一些， 嗯， 啊，有可能那种弹性或者热烈程度会大一些， 嗯， 这个可能跟他自己的视角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再回到第一个问题，有那么几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其实越小事儿对关系的影响越大， 嗯， 就跟这个鞋里有粒沙子一样， 嗯， 你就是不值当的停下来把它给弄出来。 嗯， 但他一直在那磨脚， 嗯， 磨久了也能起泡。我是看美国的一个调查还是哪儿的一个调查，我记不清了，说导致离婚的因素当中，那些平常我们根本不在意的小事儿占比挺高的， 嗯， 能到将近40%吧，好像是37%还是多少，记不清了， 嗯 啊，所以说这些小事儿它会积攒我们的情绪，它会磨得我们对彼此对关系的那种好的感受不敏感。 对， 啊， 对， 是吧，反倒是对那种不好的感受 变得很敏感， 很敏感， 很计较， 很计较， 嗯， 这样就会让我们单独的一方在关系当中的感受不好。 嗯， 当对关系的感受不好，我们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可不就觉得这关系还有什么意义？ 嗯， 啊，就会产生这种判断，甚至是想离婚的这种想法。 嗯， 这个还挺多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真的不太注意界限的区分。 嗯， 这个界限有两个，一个是家庭跟家庭之外的界限，再一个是家庭内部，每个人也有界限。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真的全没界限了。 嗯， 比如说我们会把工作、家庭之外的一些情绪带到家里来， 嗯， 来做一个缓冲，并不是说这样不对，但有的时候这样，你如果方法不对的话，它起不到好的效果。 对， 啊，反倒是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是的， 啊，这是一个家庭和外头的界限的混淆，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良好的婚姻关系真的需要保持每个人有一定的独立性， 嗯， 啊，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夫妻之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独立性， 嗯， 啊，要么就是特别疏远， 嗯， 情感上的疏远，要么就是黏附在一起，这个都容易造成什么呢？都容易造成用这种小的争吵，不断的争吵来去表达真正关系内部的需求， 嗯， 往往是一些你觉得不应该的小事儿。你比如说这个车停在哪儿，又是同意的， 嗯， 比如说先生进门把包可能随便扔在沙发上，这些都会让两个人吵的就会觉得，这个情绪跟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对称。 哎，对， 对吧？这个事儿不足以有这么强烈的情绪， 嗯， 那肯定是积压， 就是情绪积压。 嗯。 啊，那么情绪积压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界限没有搞好。 嗯。 自己界限和外头的界限。再有一个可能还是跟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有根儿，可能又一样了。 嗯。 就是婚姻真的需要经营。需要两个人不断的确定或确认好的感受，而不是天天的被这些坏的感受围绕着。 嗯， 如果你老盯在这些坏的感受上去解决这些坏的感受，你会发现你就是进到咨询室里，他也咨询师也没招。 嗯， 全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的还可能让咨询师判断个谁对谁错。 嗯， 这玩意儿没法判断，因为在家庭里边一讲对错就伤感情。 对， 是吧？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谈感情谈感受。 嗯， 互相理解又支持， 嗯， 互相允许，允许对方独立的存在，去欣赏，去分享的这么一个关系模式是亲密关系。 嗯， 但如果亲密关系里边刚才我说的这些因素减少了，那你会发现肯定是争吵或冷漠就增多了。 对， 啊， 是的，哎，这样的事情啊，其实作为女性哈，我觉得生活中也蛮常见的。嗯，有的时候女性会和自己的伴侣去乱发脾气。 嗯， 大家都会觉得女性更情绪化一点。嗯，脾气更多一点。 嗯， 小事儿也会突然之间就爆发了。 嗯， 所以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男士是觉得莫名其妙。 嗯， 这点小事儿他怎么就发生脾气了？ 嗯， 这点小事儿嘛，不就是这个，比如说今天吃饭没合口味了。 嗯， 啊，或者说这个，我就跟他说明天我要这个。可能不在家陪他到朋友那儿去，人家邀我出去一下啊。 嗯， 就一点小事儿他就会发起很大的脾气来。 嗯， 就很多人都会不理解不了解我们的伴侣怎么了。 嗯， 其实这是不是就是董老师说的，他很有可能就提示着不是他为这一件事情在发脾气。 嗯， 而是他一直有什么情绪，有什么觉得在关系当中没有能让他有满意的或者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嗯， 对，这个其实在伴侣关系当中女性的情绪相对好处理。 嗯 嗯，第一个她善于表达。 嗯， 她就是情绪化更严重一些。 对， 对吧？ 对。 嗯，再一个呢，她的需求相对简单。 嗯， 她就希望你关注到她。 嗯， 不要老忽略她，注意到她的存在和感受到她的感受。 嗯， 一般情况下女性就会比较容易去满足。 嗯， 比如说你注意到太太的变化，情绪的变化也好，外在的变化也好，然后注意到她的辛苦，在家里带孩子啊，或者出去工作都很辛苦，只要你能及时的把这些注意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一般太太还都是比较容易在婚姻关系当中感觉到不错的。 嗯， 但确实反过来讲，有时候先生的情绪更复杂一些。 嗯， 他不说。 嗯， 而且先生的自尊心往往很强，好多太太不太会处理先生的情绪。 嗯， 就是你去跟他讲情绪吧，先生会不理你。 对， 或者怼你。 嗯， 你跟他讲事情吧，他会说你不要管。 嗯， 你也不懂。 嗯 啊，然后你让他有的时候你让他自己，你比如说很多理论讲男的可能需要静一静。 对呀， 对吧？你让他静一静吧，他就会作。 嗯， 而且静久了之后呢，他真的回来什么都不跟你交流了。 对呀，啊， 对吧，就跟个什么就闭塞在那儿了。 对，是的。 所以好多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就会看见很多女性真的是很积极主动的要建设这个关系。 是的。 很多男性反倒要跑一跑逃一逃。 哎， 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总结了一个简单的小规律。 嗯， 这当然也是站着说好不要听。就是女性真的要先把自己爱好了。 嗯 啊，然后他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爱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女性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活得很精彩的时候，自然男的就会来爱你。 嗯， 他好像不太是说你要要求那个男的来爱你，不行。 对，好难， 很难。 嗯， 要求不来。 嗯， 你说我讲个道德，讲个良心，他应该怎么着也不行。 其实也蛮苍白无力的。其实作为很多女性也知道，你越是强求，你越是要求他来爱你，你说你要讲良心啊。嗯，你要讲道德啊。 对对对， 你要么你都娶我了，你要么你都和我待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对， 你要不爱我的话，你让我怎么办啊？ 对对对对， 你必须要爱我啊。 对对， 你不爱我谁爱我啊？我就你啊，我也没有别人啊。这很多女性都是这样的哈。 对， 但你发现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男人就开始逃了。 嗯， 就开始跑了。 嗯， 这时候有一些女性就开始觉得，你看我找到了渣男的 这个、 证据了。 证据，对对对， 你怎么那么渣啊？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渣男，你和我在一起却不珍惜我。 对， 然后又开始更下一轮的争吵哈，这个指责哈。 对， 这样的话关系就是这样一下一下子糟糕起来了，变得越来越糟糕，甚至不能够收拾回来了。 没错，没错。 嗯， 所以还真的得学会了，不管在关系当中出现什么问题， 嗯， 我的建议是，如果当然你有能力去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 对， 又有这种引导和处理的能力， 嗯， 你可以去做。那种女性往往情商特别高， 嗯 嗯，有我见过，就是她真的能知道这是个什么事儿， 嗯， 然后她就能找到关键点，她去做，然后做的特别的有那种边界和度， 嗯， 也有好处。要不然你就退回来求其次，就是。在这种时候更加倍的对自己好一些， 对 啊，反倒是对方发现你对自己好，你好了，男的好像就他就会再变， 嗯， 男的有时候就是这样哈，不知道为什么，最不好的这个方式就是去闹， 嗯，啊、对， 你有可能会把男的这种关注闹回来， 嗯， 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关注越来越是被迫的。 嗯， 不是自愿和情愿的， 嗯， 关系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对， 出现了问题到一定程度，就是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小的不一致都会成为问题。 对 啊，那时候你说你再去往回调整，有时候挺难的， 就比较被动了， 嗯、 更被动了、嗯、 对 哈。所以在伴侣关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作为女性，董老师说了也不止一次了，爱护好自己，让自己生活得更精彩一点。 对， 对方一看，哎呀，不得了。你没我也行啊， 对对对， 你还能把自己生活得这么好， 对， 你还出去做美容，你还去锻炼， 对， 你还有朋友在一起，哎呦，你还带着孩子和别的妈妈在一起什么什么交流啊玩啊，挺开心的，你怎么不管我啊， 对对对， 你怎么不这个不搭理我了，那不行，万一我要失去你怎么办，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哈， 对， 这个关系可能又回来了。 对， 所以这点是需要智慧也需要定力的哈。 是的， 这个可能最基础的是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和情绪、 嗯、 因为一旦开始有小事争执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觉得我控制不住我的那个脾气，他跟我发火我能不跟他发火吗？ 嗯，是的，就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先学会的就是哭嘛， 嗯， 一哭一闹总有一个人，一个善解人意的妈妈就来了， 嗯， 就能知道你需要什么， 嗯， 来满足你，而且态度还特别好， 对， 这样的话，我们从就学会了用什么方法来适应这个世界， 嗯， 就是通过闹情绪、哭闹来让别人关注和满足自己、 嗯， 这个方法随着成长，它没有完全退化，没，它还留着了， 嗯， 所以我们一旦进入亲密关系呢，特别是女性，可能还会惯性的采用这种方法， 嗯， 就是只要我一闹情绪。他就来知道我有需求， 对， 而且能知道我是什么需求， 嗯， 这个在热恋期就能满足， 对， 一闹情绪对方来， 对，哄了， 哄了， 宝贝儿别生气了啊， 对对对， 我错了啊， 对， 嗯， 但是他们关系平稳之后，两个人更多的精力可能会分到事业上去， 对， 社会当中去，就不会在这方面投注这么多、 嗯、 这时候其实作为女性，男性其实也是，他的变化就是，我想解决情感当中的问题，我可不可以通过不闹情绪的方法， 嗯 啊，比如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忽略我了， 嗯， 我可能惯性采用的方法是我不理他， 嗯， 我冷落他， 嗯， 啊、我摔东西发脾气， 嗯， 啊，来引起他的注意， 对， 这不就是比较小孩子的方式吗？ 是的， 如果当自己觉察到之后，那我可以用比较成熟的方式， 嗯， 比如说可以，哎，好久没有一起看电影了， 嗯， 那我们是不是一起去 看个电影啊？ 看个电影啊， 嗯， 对吧？这样的话不就有共同在一起的时间， 嗯， 然后比较用比较成人化的方式满足了自己情感的需要， 嗯， 啊，因为老闹情绪的话，对方有时候会给你不好的回应， 嗯， 对吧？越吵越闹，越闹越僵， 对， 最后关系就变不好了。 嗯嗯，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想请您说一下刚才那位女士，她不敢要孩子，她有轻生这样的念头，我也挺担心的哈。嗯，一般来说，别人一说要轻生，我一下子我就会警惕到，哎呀，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抑郁的情绪或者是一些抑郁的问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去看过哈。 嗯嗯， 通常会不会是这样呢？ 有这种可能性。我是建议，如果自己经常被这种不好的情绪或者思维困扰，让自己觉得人生没多大意义， 嗯， 啊，生活的乐趣也不是那么高， 嗯， 啊，自己不能经常的高兴和愉悦起来的话，可以去求助专业的医生或咨询师， 对， 啊，他们会帮着你去处理这些情绪， 嗯， 啊， 这个当然他自己评估一下，有的人可能就是这种心境， 嗯， 啊，就是那种比较压抑哎忧郁的心境， 嗯 啊，那个呢可能就是一种人格特征了， 哦 啊，但是呢就算是这种人格特征，他也可以通过一些认知的调整， 对， 就人生态度的调整，让自己感觉更好一些， 对 啊，你像比如说轻生啊，不敢要孩子，这个确实跟生命相关， 嗯， 因为孩子就是生命的延续嘛， 对 对吧？轻生也是对生命现存延续的一种控制感嘛， 嗯， 对吧？ 嗯， 就是我有现在的生命，我轻生不就是对我现在生命的一种 控制感， 控制感嘛， 对， 小孩就是对我将来延续下去的生命的控制感嘛，所以有可能对生命或者是存在深层的意义， 嗯， 有所困扰了， 嗯， 或许是因为过去的一些什么事情， 一些经历， 一些经历。这个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就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感， 嗯， 这个会影响我们对亲密关系的判断， 嗯， 也有可能带来对亲密关系的失望性的判断， 嗯， 消极的判断，或者反过来的那种高标准高要求， 嗯， 如果对方不能如此的话，那我们就判断这个不可信， 嗯， 不可靠， 哦，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那就是说他和他先生之间的矛盾也有可能和他这样的一些特点有关系， 有关系， 嗯， 作为对方呢，比如作为他先生呢，有可能就会是这种感觉，好像总满足不了， 嗯， 好像就有点像你怎么高兴不起来呢？ 对， 对吧？我觉得生活还行啊， 嗯， 我们都在为这个家庭努力， 嗯， 然后我也会对你好，但好像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付出十分的好，你那边的反馈可能有三分四分。 这样也很难受， 对， 因为我们其实还是蛮希望我们能让对方快乐的， 对， 当我们这个觉得我们和一个人生活怎么样做他好像都不开心都不快乐，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对自己也会很失望，我们就会觉得你看我也没有成就感， 嗯， 因为无论我怎么做，我给他是做了一顿好吃的呀，还是我体贴呀，还是我这个好言好语啊，还是我在这个什么纪念日啊，在这个出差的时候给他买礼物啊， 嗯， 我怎么都觉得他开心不起来呢？那要这样的话，我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他有受挫感， 嗯， 这种受挫感会影响那个价值跟自尊， 对， 然后他就会无意识的减少这种行为， 嗯， 你这边一减少，作为女方那边又觉得你看， 嗯，他肯定是不爱我，你看他这么忽略我， 哎，对，就进入这种恶性的预判， 嗯， 跟验证。 对， 就循环起来了。 是的， 对，关系就不好了。 嗯，所以这一对夫妻，既然这位女士向我们来询问了，那刚才董老师也说了这么多，咱们先放下要不要孩子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先不要哈。 嗯。 但是刚才说的那些，希望能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启发。 嗯。 如果您身边有合适的途径，找到合适的心理咨询师，您也可以去，更深层次的和心理咨询师去聊一聊。 对的。 嗯。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你的影子是的我沉醉，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剩下的完美，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数个泪滴，又流个不停，流个不停，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我，一片燃烧过的森林，留下了沉闷的爱情，重复的声音，我不想我，只想要忘记我，你怎么能忘？我怎么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 望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 你的影子使得我沉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1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我们的听友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这些问题呢，在我们公众微信的后台，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今夜思雨时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就可以发问题给我们，您的问题就会保留在我们的后台，我会看到，会在节目中读出来，和我们的嘉宾，我们和大家来讨论。您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关注了我们公众号之后，可以在公号里边了解怎样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我们的公众号每天也会向大家播报预报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我的新浪微博给我留言，也可以咨询情感问题。董老师，我们看有一位男生，他说我自己是一位视障者，那也就是说视力不太好，视力有障碍，是这个意思吧？ 大概是。 他说我和我女朋友，我们俩呢是同学，我们在一个班同学这个2年的时间，但是上了1年之后啊，他就生病休学了。他回家之后，我每天都会问他，关心他，慢慢的我其实就是觉得我喜欢上他了，那我就跟他表白了。可是呢，表白之后他就拒绝我了，他说他还不想谈恋爱，怕耽误我。虽然拒绝了，可是给我希望的是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聊天。有一天啊，他对我说他身边有一个他当哥哥一样的男生，我当时就有点激动，我就质问他，他俩到底啥关系啊？还有啊，我担心他，那有的时候啊，我怎么就是这种性格啊？他不告诉我的时候呢，我就会非常强人所难，就非想知道，而且呢，我确实也威胁过他，我甚至说，你如果不告诉我的话，那马上要到的这场考试，我就会考不好，等等这些。当然现在我知道我错了哈，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以前比较友好的关系就不存在了，他不理我了。前几天我对他说我想去看看他，结果他告诉我，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说他有男朋友了，不方便见我。他说的时候好像也很伤心，有哭泣的感觉，然后他就把我拉到黑名单里，他也一直不愿意理我。我该怎么办？坚持呢还是放弃呢？ 先不要自责啊，这在感情当中有的时候确实是不那么理性。特别是当得知对方不管真的假的好像有一个威胁，有一个潜在威胁的时候，往往会被激发，那个情绪会被激惹起来，可能会说一些狠话。其实那个狠话呢，它的背后是表达我有多在意你啊，我有多么的想跟你在一起，那种强烈的情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怕我们这么说 自己会受挫， 嗯， 反倒我们会用一些是要让对方有伤害感的语言来表达， 嗯， 这样至少能保护自己嘛。 就是说一些狠话， 狠话，对， 嗯， 我就考不好， 嗯， 被动攻击是吧？ 嗯， 被动攻击人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女孩是不是真的有男朋友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们能知道的是，你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女孩子， 嗯 啊，然后呢，为此也产生了很大的情绪情感波动， 嗯， 现在的情绪我觉得应该是稳定下来了， 嗯， 跟我们来谈这件事情，希望得到我们的一些建议，作为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就是持之以恒。如果你真的是喜欢他的话，那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去表达，友善的表达，不要再这么激动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我倒是不建议那个，我是挺不建议轻易放弃的。 嗯， 那种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在里边了哈。反正你只要是喜欢，然后你就很好的去跟人家表达你的喜欢，让人家感觉到你的好啊， 嗯， 然后这样的话一步步的往前走。如果合适的话，人家也。的判断觉得跟你在一块好的话，我相信你们两个能够在一起。如果不合适的话，人家也会慢慢的告诉你，但是中间不要再用这种很激烈的这种方式了。 嗯 啊，你自己慢慢的也会明白，也会看透，也会变得更清晰。这样至少在自己的心理上，在自己的人生上，他不留有遗憾啊。这是我的很具体的一个建议给到他的。 嗯，好，谢谢董老师。下面是一位女孩子说到的问题哈， 嗯， 她说我想问一下，我觉得我和我父母的关系啊一直都是比较糟糕的，我父亲呢还好，但是我母亲啊从小到大对我的教育方式呢就是指责我的不足。前一阶段我谈了男朋友，和男朋友已经谈了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妈知道以后呢就天天催我说要见男朋友，我呢抱着比较乐观的想法还是带男朋友去见我妈了。男朋友似乎我妈是很满意的，但是我妈坐在那儿就开始数落我的不是，讲到了很多她认为我不足的地方。我和男朋友四个月的感情其实还在那种热恋期，有些感觉还是挺微妙的。当自己的妈在男朋友面前说了自己这些话之后，自己一下子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沮丧，而且有些事情我觉得通过我自己告诉男朋友似乎更好一些，可是我妈妈就这样把我的事情告诉男朋友了。出来之后我觉得很不自然，男朋友也说哎呀你妈是挺能聊的哈，我告诉他我说我妈的话你就且听一听吧，他说你妈说的挺好的，你妈这个人挺坦白的。结果我听他这样一说我就更沮丧了。最近我和男朋友在一起，我自己就觉得不像以前那样那么自信了。另外我对我妈妈那种情绪又上来了，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我妈总是到别人那儿去说。好长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我可以容下我妈妈这样一个特点了，但是这一次又不行了，我甚至都不愿意回家也不愿意见我妈，在恋爱当中现在也变得没有自信了，该怎么办？ 嗯，我们拿较比深层一点心理学的知识来帮他分析哈。 嗯， 他妈妈的这个行为呢叫强行介入， 嗯， 比较容易发生在自己的女儿有新男朋友的时候，以这种方式来介入女儿和男朋友的关系之间。 嗯 啊，这个就说明他跟母亲关系比较近，分化不够，而且他跟他母亲的关系模式是母亲通过指责来控制女儿， 嗯， 对女孩有一定的控制欲或者是控制感吧。他这个你他就是为了制造你在跟男朋友关系当中的这种自卑， 嗯， 然后让他有一种你可以回归还是受他控制的这种心理假象嘛， 嗯 啊，然后你这不正好就上当了嘛， 嗯， 就在跟男朋友相处当中就变得自卑了嘛， 对， 对吧？ 对 啊，然后我想跟他说的是，你不要受这种关系的过多的影响，要理性的认识这个关系。第一个，母亲的强行介入并不是母亲本身的恶意， 嗯， 这是基于原有关系的一种本能反应， 哦， 原来你们走得太近了， 嗯，他 用这种方式来继续来控制和占有你， 嗯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原来跟你母亲关系当中有一个挺关键的词儿叫指责，反过来就是到你这儿就是我不好， 嗯， 产生的就是自卑， 嗯， 这是这个自卑，我不好和自卑，就指责我不好和自卑，只存在于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当中， 嗯， 你可别把它平移到任何关系当中， 你比如说他现在就把他平移到跟男朋友的关系当中去了， 嗯， 啊，也感觉到自卑了。你母亲指责你的那些，并不代表你男朋友也觉得那是问题， 嗯， 这是完全的两码事儿。再深一步讲，你母亲指责觉得你的那些问题，也不一定真的是问题， 对， 啊，有可能只是你们之间的一些关系模式所造成的。所以有了这两个清晰的认识呢，我想他可能从认知上就会明确一点。 嗯 啊，对他跟他母亲的关系看得更清晰一点，然后更有信心的回到他跟他男朋友的关系当中来。 嗯 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其实他可以跟他男朋友去聊一聊，也不用回避。 嗯， 去聊一聊，就是哎，你听到我母亲这么说我，你是怎么想的？我原来有一个女孩，不是案例，是一个朋友，她交了那个男朋友之后，她母亲从外地过来，跟男朋友还有这个男朋友的一个亲戚，北京的亲戚吃过一顿饭。 嗯， 这个女孩的妈妈就说：“你能受得了我们家女儿的脾气就行。 哦” 啊，就先说了这么一句话。 嗯， 但当时这个男孩就没太当回事儿。 嗯 啊，但是出来之后呢，这女孩也挺聪明的，我觉得这女孩就跟这个男朋友聊，她说：“我真的脾气挺倔的， 嗯， 挺怪的。”嗯，可能现在还好，但是我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较起真来， 嗯， 不好惹啊。 嗯， 哎，他自己就谈了这个问题了。 嗯， 谈了这个问题，两个人也挺成熟，说你一般都什么问题会容易这样，怎么就到了那个较真不行呢？ 嗯， 他说是怎么着，哎，这俩人就做了一个约定， 嗯， 什么约定呢？就是当快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抱抱我。 嗯， 这男孩就抱抱这个女孩， 嗯， 哎，结果一直到现在，两个人就不去，基本不去碰那个地方， 嗯， 就不把这个两个人的争吵或者矛盾就推向那个极致， 嗯， 啊，我觉得这反倒是一个不错的事儿。我想跟他说的是，你可以跟你男朋友谈一谈，就是我母亲说的我的那些点， 嗯， 哎，你怎么看啊？啊，怎么回事？聊一聊这些东西，把它说破，要不然的话就会成为他心里的障碍。 对， 有可能在人家男朋友那儿什么事儿都没有。 对， 但他自己一直 自己已经计较了， 哎， 自己已经开始嘀咕了。 嘀咕了， 嗯， 这是第二个。 嗯， 第三个呢，还是反过来，慢慢的还得脱离跟母亲的这个关系。 哦， 嗯， 怎么脱离呢？ 哎， 这个母女连心啊。 母女连心，对，倒不是说完全没有联系哈， 嗯， 就变得独立，少受原有关系模式和对方的影响。 嗯 啊就好了。这个怎么脱离呢？第一步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他要慢慢的认识到他跟他母亲原有关系里边那三点， 嗯， 就是指责， 嗯 啊，然后这个接受这些缺点， 嗯， 变得没有安全感， 对， 啊，自卑， 嗯 啊，然后你要知道母亲的这种方法其实有一部分真的是在控制这种关系。 是的， 对吧？ 对， 这种关系里边，你就会变得自卑、好控制，就乖一点，就那种，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变得不敢出去， 嗯， 啊，不敢成长嘛， 嗯。 但你知道了之后，母亲再这么说的时候，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的感受不一样了， 是的， 啊，这个其实就是在慢慢的去分开了， 嗯， 因为你建立了新认知， 哎， 建立了新感受， 嗯， 啊，就原来的关系就变了， 嗯， 这个时候母亲可能会不舒服， 嗯， 啊，她觉得对你失控了， 嗯， 啊，那你如果想。有的人就会说你爱舒服不舒服，我就这么弄了。有的小孩， 嗯， 还有的小孩说，那我还想让他舒服一点，那你就反过来再跟母亲建立新的关系， 嗯， 啊，再去不接受母亲的这种指责呀，说你的这些东西，然后反过来呢跟母亲建立新的关系，就是告诉母亲自己的优势和优点， 嗯， 就跟比如说原来我们讲过一些家长反对这个孩子跟另一个孩子的感情的时候， 嗯， 其实他是在担心嘛， 对 啊，那担心你要证明过来，我们能过得好，我们有自己的计划，我对那个人对这个感情有自己的认知， 嗯 啊，那家长就会放心。同样，这个女孩也是， 嗯 啊，你要告诉你的母亲，我对我自己在以后关系里的表现， 嗯， 或者是我自身的一些问题，哎，我有认识， 嗯 啊，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呢，其实母亲就慢慢的就会对你放心。放手，不再指责你，而且你对他有些好的反馈的时候，母亲那边心里也会有一些安全感， 嗯， 就不会过度的被那个分离焦虑啊， 嗯， 所困扰， 嗯， 啊，要不然你被男朋友带走了，原来你一直是母亲可能连接挺紧的那个情感对象， 对， 母亲是不舒服的， 是的，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他， 嗯， 虽然有了男朋友，但是你女儿还是你女儿， 还是你女儿 啊，嗯！原来一个人对你好，现在是两个人对你好， 啊，对吧？ 你可以点到这个本质上。 本质上，所以妈妈慢慢的也就会放心了， 也就不会再有这种有意无意的破坏关系的行为了。 强制介入， 这叫强制介入哈。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女生问，我和我的丈夫呢，我们两个人是相亲双方的这个家长介绍，托人介绍，后来我们两个人还是谈了将近一年的恋爱，然后经过家长的各种各样的安排吧，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现在就有一个最大的困扰，我也是慢慢的在结婚以后才看清这个问题的，就是我丈夫太听他妈妈的话了，俗称，现在俗称妈宝男的那一种哈。比如说我婆婆她进我们家，到我们家里来，她是有钥匙的，她经常说来就来了。那我们俩要出去，比如说我们想出去旅行的地点，她都会干涉，而且呢她不放心我为我丈夫收拾东西，他会自己亲自为我丈夫收拾很多东西，带好各种各样的什么药品啊、小零碎啊什么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间如果我和他单独出去，他父母不断的，特别是他妈不断的和他讲微信，甚至他妈有的时候自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什么和他爸爸有几句吵嘴啦，和他爸爸有什么不开心了，跟我老公都聊得特别的多，讲得很多，每天不断的在发微信，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他和他妈妈的关系很亲密，而且呢他很听他妈妈的。他爸爸据说在年轻的时候不太管家里的事情，而且年轻的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和他妈妈的感情很不好，所以呢他说他妈妈和他之间非常的亲密。我特别希望我和我丈夫比他和他妈妈更亲密一些，可是我现在就想该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挺难的。 嗯， 这个需要他先生有一定的觉知觉察，并且个人努力，然后再加上他的配合， 嗯， 可能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不应该是主要来去，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哈，他不应该是主要去解决问题的人。 嗯，您是说这位女士不是， 对对对， 不应该是主要解决问题的人， 对对对， 是吧？ 对， 嗯， 先生应该是， 嗯， 而且还得依赖于先生有解决问题的动机， 嗯， 这个动机的前提就是先生觉得这样太烦了， 嗯， 我不愿意，但是我又没办法，有这个觉察才行。如果先生没这个觉察，觉得挺好，就是这样，就得先照顾我妈的感受，那真的是比较难办， 嗯， 他的很多努力可能也会受挫。 嗯， 但是呢也不是，有一些方法自己可以慢慢的去试一试。就是第一个来讲，可以试着跟先生去谈论。 嗯， 先生跟妈妈的某一件具体的事儿，别谈论这个关系。 对， 这个关系没法谈论。 嗯， 比如说妈妈跟父亲吵架， 嗯， 又跟孩子来说了，然后你可以聊一聊这件事儿。 嗯， 如果先生不反感的话， 嗯， 你聊一聊，了解了解先生的对这些事情的感受。 嗯 啊，然后这样呢可能慢慢的会找到一些机会，这是第一个，就是从具体的事情上去入手，但是要谨慎一点。 嗯， 因为有时候可能先生会反感。 嗯 啊，觉得这事儿就是我该做的。 嗯 啊，就是我来做的啊，我虽然知道这是个负担，但是你要理解我，你就别来给我再增加负担了。 嗯， 因为先生的概念就是他要保持这个平衡。什么平衡呢？就是跟母亲的关系比较紧密。 嗯， 然后自己去承担母亲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承担母亲爱的这种付出， 嗯， 就给我收拾行李，给我收拾什么，其实这是妈妈的需要， 嗯， 这不是孩子的需要了， 嗯， 这个儿子要承担。第二个呢，还要承担父母关系不好所带来的负性情绪， 嗯， 孩子要承担啊，他全承担下来之后，整个家庭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他就比较稳定， 嗯， 不会有什么吵闹啊，或者是要离婚呢， 嗯， 或者是一方哭哭泣泣，这就不会有这些东西了。 对， 所以这个先生在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平衡。这个时候，你任何一个东西上来之后，先生都感觉要破坏这个平衡。 嗯， 你就跟天平一样，它已经平了，你非这边放个东西，那边放个东西， 这不行。 当然。 嗯，他就会闹。 嗯。 所以这个局的打开呢，肯定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失衡。 嗯。 这个不该有这个太太来去操作这些事情。 嗯。 他会反过来影响你跟先生的关系。 是啊。 啊，你现在帮先生保持这种平衡，反倒还好一点。 嗯。 啊，要不然影响关系，我怕他就收拾不了。 哦、 嗯，所以呢，给他的建议也是一点点。第一点就是从一些具体事上问问先生的 感受， 其实就是了解了解态度。 嗯， 你也干预不了。 嗯， 如果先生的态度是，哎，我也很烦，但我也没办法。后边你可以慢慢的去跟先生来谈谈，一点一点的。 嗯， 达成共谋。 嗯， 或者叫联盟。 嗯， 如果先生，哎呀，其实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也想慢慢的挣脱出来。这时候你可以一点点帮着先生来。 嗯 啊，而且这个帮还不能是硬扯出来。 对。 啊，当先生又承载他母亲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还得帮着先生去共情。 啊、 哦。就类似于你真不容易。 嗯嗯。 啊，其实你也不想如此。 嗯。 但是你又怕这个什么母亲又等等等等。 对对对。 对吧，只有这种理解，先生会觉得哦，这边真的是可以理解到我的。 对， 那边真的是 不理解我的，对， 他才愿意慢慢往这边靠拢。 是的， 一点点想办法， 嗯、 一点点脱离出来。 嗯， 那个时候那边肯定会抓， 嗯， 各种抓， 嗯 啊，各种什么，你还得经历过这段时期， 嗯， 到最后大家都反正是个系统工程。 嗯，就是需要你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对，没那么简单，这不该是他做的事 儿。哦，嗯，看他能不能有机会能说服他的先生一起吧。 对。 另外有一位女生在问哈，她说、嗯、我父母吧在我特别小的时候都是出去工作的、 嗯、 我就是跟我姥姥姥爷在一起生活。我姥姥姥爷呢，特别是我姥爷这个人呢，性格就比较孤僻一点。我的姥姥呢对我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他们可能不太喜欢我。 嗯，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那种亲密关系的相处，和父母到今天都很陌生。和父母之间也就是尽一下大家相互之间的责任吧。 嗯， 我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不会和男朋友有亲密相处。和男朋友之间我非常渴望亲密，可是我怎么相处都很别扭，我说出来的话也觉得不自然，我的表现表达都不够自然。我特别希望在男生面前能够让人家觉得我是值得被爱的，但是我却不会做得很别扭，怎么办？ 嗯，关于关系上的一些品质，确实是需要后天跟我们的养育者，倒不一定是父母，养育者，主要养育者来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些学习。 嗯， 这个学习其实除了技巧之外，更多的是感受性的。 嗯， 就是我原来在亲密关系当中感受到什么，我在以后的亲密关系当中可能会无意识的就制造那种感受。 嗯， 如果这个女孩子在原来亲密关系当中感受到的是冷漠， 嗯， 封闭， 嗯， 少交流，那么她可能外化出来就是她不会跟男朋友去做这种亲密沟通，但内在是她需要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嗯， 就处在这种不是很近，多少有点冷漠， 有点冷漠的状态， 哎，状态其实是她需要， 嗯， 就是她先需要意识到这一点， 嗯， 她行为才可能会有所改变。 嗯， 如果他不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他可能所有的行为对他来讲就没法调整。 嗯， 也就是他要意识到当前这段跟他男朋友关系上的这个冷漠， 嗯， 其实是他需要的。 嗯， 啊，并不是说他不会。 嗯， 啊 ，OK， 然后再反过来就到会不会的问题上了。 嗯， 会不会就是个技术问题。 嗯， 就可以学的。 嗯， 啊，学完技术问题之后，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用。去慢慢的跟男朋友之间建立起这种良好的关系感受和安全感。 嗯， 但是这个呢，就里边有个双重性。这个双重性是指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跟男朋友之间确实也应该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和感受。 嗯。 第二个呢，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太多亲密感受的经历， 嗯， 所以现在也要依托于男朋友来完成。这个就是跟男朋友关系的双重性。这个时候就是对男朋友要求挺高。 嗯。 男朋友可能有时候会觉得累。 嗯， 会觉得做不到。 对 啊，反过来讲，再给他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找一个咨询师， 嗯， 来解决自己最原本的基础的亲密关系的问题。 嗯 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跟男朋友的亲密关系， 嗯 啊，这个就比较好。 嗯 哦，全寄托在男朋友身上的话，其实对男朋友要求就有点高了。 对对对。 如果现在我们反过来再让他去 建设跟这个，他是跟姥姥姥爷一块长大的， 对， 还有跟父母的关 系，跟父母的关系也一般， 也一般，他也不太好回去建设，因为他的主要的关系情景没发生太大改变，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小时候跟父母做生意就没在一起，但是呢，比如说十几岁或甚至二十几岁 回到父母身边， 回到父母身边了，那关系又好了，他是一个补偿。小孩可能会二十岁的姑娘可能也会退行，像个小姑娘一样，她是一种补偿，但她这个就没有这个， 好像没提到， 没提到，所以她如果去反过去跟父母再去建立，我想也不容易，那反过来讲，可能更好的渠道是跟咨询师，要不然她对男朋友呢可能会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于亲密，男朋友受不了，还有一种就是无意识的去保持这种较比远一点，冷一点的这种关系状态，这个是他熟悉的， 好，谢谢董老师。那大家听到的刚才我们节目中这些问题，这些听友网友发送给我们的问题，情感问题，有恋爱的、婚姻的、伴侣关系的，您的生活中如果也遇到了，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联系，这是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内容，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已经多少年后，感觉像才发生过，记得你说的话，记得你的温柔，在烟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像是雨后出现彩虹，陪着我走，一直到天长地久。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你从没放弃过，我终于才明了，哦，你的爱多么重要，再也不会离开这温暖的怀抱，时间的混乱中看到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分分秒秒一直到天荒地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我决定要让你的爱照亮我内心，重新面